让我做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让我悲也好，让我悔也好，恨苍天你都不明了。让我哭也好，让我泪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逍遥。 啦啦啦。 1, 2, 3，你为什么都没有变，已经过了好些年，你的笑容还很腼腆，我已经改头换脸，很容易把我比下去，小心会惹人讨厌，请快快告诉我秘诀，我就会停止埋怨没改变。却要尽力保持单纯一点，你说资讯已经爆炸，只要努力保持清醒一点点，你为什么都没有变，我们已好久不见，到底还有什么秘诀，我铁定一一实践，除了注重营养观念，运动也在所难免，夜生活不超过十天，坚持是一种考验，没改变，没改变。保持清醒一点，你说不管是非流言，只要努力保持慷慨一点，你说不必太小心眼，最好全力学习宽容一点，你说只要活在目前，因为今天就是昨天的明天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彩虹尽头。

样的人生涯太过无常，随地下榻，然后又开始各种流浪，一路走一路唱那首未央。难道我还想和你一起地久天长？除了鼓浪，还要更坚强，才能行走得更有力量。新的旅行里，就算独自起航，也别怕踉跄，勇敢走出自己的方向。 接受到这一个。 想飞，想飞，我相信没有不能闯的天地。 鼓起勇气，看得起自己。 如果将来没回忆，今天我还有什么可珍惜？ 我要别人能看见另一个自己。 只要你跟我一起坚持到底，打造自己。 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

的城市，公在眼眸。